弹琴曲，独看天涯星，每夜繁星不变，每夜长照耀，但愿人没变，愿此生长久，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常在。漫长夜晚星若何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愿留下时光辉，掌声闪照漆黑漫长夜。漫长夜晚星若何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愿留下时光辉，掌声闪照漆黑漫长夜。漫长夜晚星若何不休，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愿留下时光辉，掌声闪照漆黑漫长夜。漫长夜晚星若何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愿留下时光辉，掌声闪照。